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。哎，有网了，你帮我查查嘛，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四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万贵妃请求在固安郡主出嫁前前往成王府探望汪夫人一次，宪宗愿一同前往，但不愿声势浩大。11月初10下午申时，两顶遮盖严实由四人抬着的青色小轿自宫内往东华门而来，城门外有数十身着便装的亲军骑在马上，由林则新指挥使率领。见到小轿出来，他们便前后左右护卫着，一路出了东安门，向成王府而来。护卫之中有一少年骑在一匹无鞍的骡子背上，近看原来是汪直。当预先守在成王府门前的秦昌见到这队人马快到了，便指挥一些由他带来的身穿便装的中官，用一人多高的青色布将距离成王府正门的通路约20丈处的两旁遮起帷幕。这队人马到达青色布遮挡处时，亲军护卫停住，仅有两顶小轿及汪直通过帷幕间走到成王府前。在帷幕遮挡之下，汪夫人率两位女儿，后面跟着娟儿，出现在成王府前。宪宗和万贵妃也各自从轿中出来。汪直一早跳下骡子，扶着从轿子中出来的万贵妃。此时为成化5年11月，据天顺元年3月，万贞儿和当时太子先后赶来营救被赐死殉葬的汪夫人，不觉已然过去了13年。在汪夫人及公主们面前，万贵妃仿佛回到了当年宪宗幼年时的光景。她不失亲切地跟宪宗说，妾想与夫人说说话，陛下也同两位妹妹这么多年没有见了，不如去和他们叙叙。宪宗连连点头说好， 此时小公主说，陛下受妹妹失陪之罪，又到了上香念经之时了。无论是宪宗还是万贵妃，方才见到小公主，便觉得她有别于常人。虽然举止大方，面露微笑，但是那份安详恬然，同她那少女豆蔻年华所应有的青春纯真、秋波流慧格格不入。宪宗点头道，妹妹请便。小公主身居后，一众人目送他向后庭缓缓而去。等到他的身影消失，汪夫人叹了口气说，尚未入得红尘，便已看破红尘。万贵妃连忙安慰道，啊，只要他觉得好便是好。说着拉了汪夫人往正殿而去，汪直随着走在后面，顾安公主则引着宪宗往东跨院正厅来坐。顾安公主请宪宗先坐下，皇兄请坐，妹妹也坐。朕来之前便与司礼太监说过，今日朕不是以皇帝身份而来，不过是堂兄来看望将出嫁的堂妹儿。听宪宗这么一说，顾安便在宪宗一击之隔的对面坐下了。宪宗眼中如今的堂妹美貌典雅，同汪夫人颇为相像，厅房显得残旧，但是收拾得机敏窗亮，墙上字画也可以看出公主品味不凡。宪宗不由得询问起公主这些年过得如何。自哥哥那年救下母亲以来，母亲带着我同妹妹过得悠闲，但其中有些寂寥。那为何不四处走走？为兄久居深宫，十分想外出，但你知皇家那些规矩，又不得自主。 也曾想过，但母亲又不愿在外撞见旧臣，唯恐人家为难。 宪宗点了点头，迟疑了一会儿又说，其实叔父当年有功于国家，兄将择机为叔父恢复名号。 顾安公主惊愕地望着宪宗道，皇兄当年已救母亲，况且父亲在位之时也确实愧对皇兄。 宪宗摇了摇头说，此事过去多年，兄只记忆当年幼时在宫中，妹妹是朕唯一的玩伴，那时每早起身都要问公主今日来不来咸阳宫。后来出宫后，兄便再没有同龄玩伴了。这些往事于兄而言尤为珍贵。 愚昧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自皇兄出宫后，母亲被废名号，搬回成王府，更是怀念同皇兄在咸阳宫玩耍的日子。 今次即将出嫁，兄期待妹妹人生得以改变，过上相夫教子的正常日子。我们皇家过得华贵，其实不似平民那般自在。 可不是呢，此次多亏皇兄亲自过问妹妹的亲事， 也是贵妃在旁指点，以后妹妹无需为生计担心。兄已将前朝吏部尚书千亿府邸送你当作新居，距成王府不远，方便你不时回来探望母亲妹妹，一切议程皆依照公主之礼。 啊，谢谢皇兄一片关怀。皇兄身荷国家重任，日理万机，望饮食得当，睡眠安好，妹妹在外面也就过得安心了。 此次为妹妹觅得好的人家，兄深感欣慰，真想参加婚礼，起码亲自送你乘花轿出嫁。无奈这身份又是不许。宪宗说着站起身来，固安公主见状也站起身，宪宗指着二人之间那张红漆刻花机又说道，妹妹为我将此机移到门口光亮处。当固安公主双手捧着鸡摆在正门前后，宪宗从袖中取出两只白色小瓷杯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鸡上，对固安公主满脸带笑地说，呵，妹妹来看看这一对小杯。固安公主低下头，借着外面照进来的光亮，只见这对小杯表面洁白细润，胎体细薄，杯体上有点缀毫墨的山石花草以及飞舞中的蝴蝶，布局疏密有致，画中花草仿佛随风微拂，蝴蝶好似自杯面翩翩飞出，一派天然美景被浓缩于这小巧杯中。固安公主拿起其中一只迎着光，杯体顿时充满了亮光，再看那杯底有大明成化年制六个蓝料字。虽说固安公主自幼见惯了宫中历朝精美瓷器，但此次见到这两只小杯也不觉看得入了迷，便说道，啊，从未见过白地青花加五色能做得如此精巧雅致，还有杯上这画，这画稿系出自兄之手笔，杯型尺寸也是兄所设计，恐怕只有兄这种日夜被困于宫中之人方对这野外之景如此喜爱。固安公主小心翼翼放下手中之杯，向宪宗深鞠一躬，笑容可掬地说，难怪这杯子巧夺天工，那便请皇兄将这对杯子赐予妹妹吧。方才说过今次来是堂兄来看望堂妹，因此应是堂兄赐堂妹瓷杯一对，作为堂妹出嫁之礼。说完宪宗一本正经地还了固安公主一鞠，谢谢皇兄。宪宗拿起杯子在上面指指点点，固安公主扬手且听且说，二人谈笑风生，兄妹仿佛又回到了幼年时代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边兄妹二人说得高兴，那厢万贵妃随汪夫人进了主殿东次间，留下汪直在殿外守着。二人落座之后，万贵妃先是仔细望了望汪夫人，由衷赞道，哎呀，十几年未见，夫人高贵美丽依然。汪夫人微笑着说，啊，哪里呀，这些年经过的事儿多了，便什么也看开了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。当年承蒙皇上贵妃出手相救，令我可以将两个女儿带大成人，今次听说又是贵妃挂记，皇上亲自过问女儿的婚事，了却了我的一块心病，以后我便无所牵挂了。汪夫人这十几年过得如此平静，万振儿不觉想到这些年自己的经历 却是波浪连连。曹钦之变使他与朱见深终成眷属，接着孙太后崩逝，皇位之争随之而起，英宗驾崩，终于太子登位，自己被册封为妃，后来又遭到了吴皇后的鞭挞，自己被宫中上下所误解，诞生皇子，不幸皇子伤逝。汪夫人见万贵妃沉思不言，便接着说道，多年前我便同你说过，太子心地良善，今天看来果真如此。我听说陛下与贵妃真诚相爱，对你照顾有加，唉，身为女子人生何求啊。万贵妃虽然笑了笑，但是汪夫人看起来却有些勉强。万贵妃随后说道，我是在想，同夫人平静生活相比，这些年我在宫中那些曲折不说，遭人误解一事已足令我十分难过。自幼起，宫中无论宫女宦官都对我亲切友善，爱护有加。如今真儿自一介宫女成为贵妃，正如夫人所言，得皇上宠爱，虽然地位有变，未曾有过半次在皇上面前诋毁过任何一位宫女或者中官，但现在宫中除了几个旧时交好的，所有人包括皇上那一众嫔妃，对我不是敬而远之，便是心怀敌意。于我心中，皇上固然千金之重，不过世上毕竟并非只有皇上同我两个人，我还需每日面对其他。他是皇上，须居于宫中，我也无得选择随他。在宫中，我便要在这些对我心中未存善意之人当中度日。夫人在成王府中虽然过得平淡，但至少不像我，毕竟不是什么事都好和皇上讲，有时想诉说女人之间的那些心事，竟仅得皇眉一人倾听。不过皇眉公务繁重，并非能够整日清闲听我说话。上次皇后被废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尚且落得被人如此毁谤。现在我不敢在皇上面前评论人事，倒是他当太子那时可以随意讲东道西。现在不时便想起夫人，那时夫人贵为皇后，同我这个宫女一同坐在咸阳宫殿廊上，望着太子和固安公主在庭中玩耍时的情景，想若夫人在，必愿听我说说。汪夫人心想，真是各家有各家的仇事，当今皇宫之中万贵妃受皇上如此宠爱，照理说过得比谁都好，其实也是找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难，便开解道，不论如何，我曾拥有过皇后的名号，也曾被褫夺名分，而且宫里宫外都有过居住，你所说的我感同身受，那时偶尔有客人来访，传说是因为你进言皇上以报鞭挞之恨，当时我便答曰，以我知你甚深，绝不会做出为泄私愤而怂恿皇上废后，因为皇上大婚一月便废后，必定遭朝臣非议，万贵妃对皇上关爱至深， 非外人所能理喻，你怎么会泄私愤而忍心皇上遭人非议呢？更何况即使废吴氏皇后名号，贵妃也不可能继承皇后名号，为何要如此为之？万贵妃立即接着说，此事真是令我蒙冤甚深。当年我无端被皇后打，皇上知晓后安慰了几句便走了出去，我真是不知他做出了如此举动。当我知道时已是于事无补。有时我想，平民不白之冤屈，尚且可到青天老爷那里击鼓鸣冤，我贵为贵妃，外面传唱那些不实之词，我竟是不得为己辩解，连鸣冤之处都没有。汪夫人同情地说道，昔日真儿，今时贵妃，你还是你，心地未变，秉性依然，不过是名分变了，周围人和你的位置便也不同，自然多了敬畏，少了亲切，多了嫉妒，少了信任。至于那些一众嫔妃，大家共侍天子，贵妃多得宠爱，未得宠之人心中或有抱怨，虽然是皇上甘愿宠爱贵妃，但是莫非他们抱怨皇上吗？还不是将其怨气都撒在贵妃的身上。万贵妃听后点了点头，我自幼除去那五年陪着太子囚于宫外，这一生都困在这深宫之中了，这皇家内廷我算是看透了，真正较为忙碌者也就是皇帝及司礼监那几位，而其他人呢？皇后嫔妃在其他人眼中他们极为尊贵，但是他们同皇帝夫君真正度过的时光又有几何？余下的时候不过是良辰独宿，漫漫长夜。那些服侍皇家做女工杂物的宫女谈不上劳累，然而日复一日操作着重复之事，进宫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不出内宫之外，无情无爱，无母无子，心无盼望，随着韶华流逝，人未老去，心已枯萎。再有就是数以万计的宦官，他们身体残缺，承担着宫中各种杂物，除了少数皇帝近身有幸被送入内书堂读书以外，其他文化低下，胸无志向，当日和尚撞日中，犹如行尸走肉。内宫面积庞大，即使有这么许多人，但由于分布于偌大不同之处，在内廷之中你放眼望去人气伶仃，在那金碧辉煌之中，天空虽蓝，饮食虽精，服饰虽美，若身无自由，心无期盼，也只是死水一潭，突然活得个寂寥。有时想想真是更加向往宫外平民之家的生活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汪夫人将如何安慰万贵妃？固安郡主的婚事又能否顺利举行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